是眼角喜欢红着脸，只是貌的娇烂，是因为突然分了场。我不会怪你不说真话，别以为朋友都是傻瓜，眼神常常在发傻。 我很好，谢谢你呢。 鲜活，点个昼夜当烟泡沫，别看是我们总是在喝，随我哼着歌，买你心无爱乐，黑水相逢天在地设，别看是我们重蹈覆辙。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你呢？ 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。我很好，谢谢。 DJ 烧让冥河边知道太荒谬的冰雹，但是放的骄傲把体力反脚，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在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 Oh baby， 火鸟飞起来，现在把我叫出来，爱上起来，火鸟飞起来，小火焰的舞蹈，带火苗的冰雹，被宠爱的荣耀，只为你倾倒，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的烧，不再是个问号。 OK， 火力派临近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火力歌单。 If you say what you wanna say. 可能飘移